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三十章白色坟墓第108集。 哈利看着金妮、罗恩和赫敏，罗恩的脸缩成一团，似乎太阳刺得他睁不开眼睛。赫敏脸上满是亮晶晶的泪痕，但金妮已经不哭了。她迎着哈利的目光，神情刚毅而热烈，就像哈利缺席的那天，球队赢得魁地奇杯后，他拥抱哈利的时候那样。在那一刻，哈利知道他们彼此心心相印，知道当他把他要做的事情告诉他时，他不会说你要小心或你别去做，而是会欣然接受他的决定，因为他从心底里知道他就是那样一个人。于是他咬咬牙说出了自从邓布利多死后他就知道非说不可的话。 金妮，你听我说。 他用很轻的声音说，这时周围的说话声越来越响，人们纷纷站了起来。 我不能再跟你保持这种关系了，我们不能再见面，不能再在一起。 他脸上带着古怪的扭曲的笑容说道， 是为了某个愚蠢而崇高的理由是吗？ 这几个星期和你在一起，就像是从别人那里偷来的日子。 哈利说， 但我不能，我们不能，现在有些事情必须我一个人去做。 金妮没有哭，只是望着他。 伏地魔总是利用与他敌人关系亲近的人，他已经有过一次把你当作诱饵，那只是因为你是我最好朋友的妹妹。你想一想，如果我们保持这种关系，那会给你带来多大的危险。他会知道的，会弄清楚的，他会试图通过你来接近我。 如果我不在乎呢？ 金妮感情激烈地说。 我在乎， 哈利说。 如果这是你的葬礼，而一切都是我造成的，你认为我会有什么感受？ 金妮扭过脸去望着湖面。 我其实一直没有放弃你， 他说。 没有真的放弃，我一直存着希望。赫敏叫我投入生活，试着跟别人相处，在你周围放松一些。因为你还记得吗？以前只要你在屋里，我就连话也说不出来。赫敏认为，如果我拥有更多的自我，你或许就会更加注意到我。 赫敏真是个鬼灵精， 哈利说着，想让自己笑一笑。 我特别后悔，没有早一点问你，不然我们可以有很长时间，好几个月，也许好几年。 但是你一直忙着拯救巫师界呢。 金妮嗔笑着说。 其实我并不感到意外，我早就知道最后会是这样的结局。我早就知道，你不去寻找伏地魔是不会甘心的。也许正因为这个，我才这么喜欢你。 听着这些话，哈利再也忍受不住了。他想，如果他继续坐在金妮身边，他的决心肯定会动摇。他看见罗恩此刻把赫敏搂在怀里，轻轻地抚摸他的头发。赫敏趴在罗恩的肩头伤心哭泣，大滴的眼泪也从罗恩的长鼻子尖上滚落下来。哈利狼狈地站起身，背对着金妮和邓布利多的坟墓，绕着湖边走去。走动一下比静静坐着好受多了，正如尽早动身去寻找魂器消灭伏地魔，会比焦虑的等待好受得多。 哈利， 他一转身看见鲁弗斯·斯克林杰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绕着湖岸快步朝他走来。 我一直想跟你谈谈，我陪你走走 你不反对吧？ 好吧。 哈利淡淡地说，抬脚又往前走去。 哈利，真是一个可怕的悲剧。 斯克林杰轻声说道。 听到这个消息，我震惊得简直无法形容。邓布利多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巫师，我们之间有些分歧你也知道，但是谁也不如我更了解。 你想要什么？ 哈利直截了当地问。斯克林杰似乎有些恼火，但他像以前一样迅速地把面部表情调整为忧伤和理解。 是啊，你肯定万分痛苦， 他说。 我知道你跟邓布利多非常亲近，我想你大概是他这辈子最喜欢的学生了。你们俩之间的关系， 你想要什么？ 哈利停下脚步又问了一遍。斯克林杰也站住了，身体倚在拐杖上，眼睛盯着哈利，表情变得严厉了。 我听说他去世那天夜里离开学校时，你跟他在一起。 听谁说的？ 哈利问。 邓布利多死后，在塔楼顶上有人对一个食死徒念了一句统统实话，而且那上面有两把扫帚。布里是会推断的，哈利。 我听了真高兴， 哈利说。 不过我跟邓布利多去了哪里，我们做了什么，都是我的私事，他不想让人知道。 这样的忠诚实在令人敬佩， 斯克林杰说，他似乎在强压着内心的恼怒。 可是邓布利多已经不在了，哈利，他已经不在了。 只有当这里的人都不再忠实于他，他才会离开这所学校。 哈利说着，脸上不由得露出了微笑。 我的好孩子，即使邓布利多也不可能起死回。 我并没有说他能复活，你不会理解，但我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 斯克林杰迟疑着，然后用故作矜持的口吻说： 布里可以给你提供各种保护，哈利。我很愿意安排我的两个奥罗为你服务。 哈利笑了起来。 伏地魔想要亲手杀死我，奥罗是阻挡不了他的。谢谢你这么说，但是不必了。 那么， 斯克林杰换了一种冷冰冰的口气说： 圣诞节时我向你提出的请求。 什么请求？哦，对了，叫我告诉全世界你们在从事多么了不起的工作，为了 提高大家的士气。 斯克林杰厉声说道。哈利端详了他片刻。 斯坦桑帕克放出来了吗？ 斯克林杰的脸涨成了一种难看的酱紫色，哈利一下子想起了福农姨父。 看得出来，你 彻头彻尾是邓布利多的人， 哈利说。 没错。 斯克林杰又狠狠瞪了他几眼，然后一言不发地调转身，一瘸一拐地走了。哈利看到珀西和魔法部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在等他，他们还不时担忧地望望仍坐在座位上哭泣的海格和格洛普。罗恩和赫敏匆匆朝哈利走来，与迎面而去的斯克林杰擦肩而过。哈利转过身，慢慢地往前走，等着他们赶上来。最后，他们在一棵山毛榉树的绿荫下追上了哈利。在过去的好时光里，他们曾在这棵树下坐过。 斯克林杰想干什么？ 赫敏小声问。 和圣诞节那次一样， 哈利耸了耸肩膀说， 希望我向他透露邓布利多的内部消息，并希望我充当魔法部新的形象大使。 罗恩似乎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然后他大声对赫敏说， 我决定了，我要回去把珀西揍一顿。 别。 赫敏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坚决地说， 那样我会好受一些。 哈利笑出了声。就连赫敏也咧嘴笑了，不过他抬眼望望城堡，笑容隐去了。 一想到我们也许再也不能回来，我就觉得受不了。 他轻声说， 霍格沃茨怎么可能关闭呢？ 他也许不会关， 罗恩说， 我们在这里并不比在家里更危险，不是吗？现在到处都一样了。我倒认为霍格沃茨更安全些，有那么多巫师在里面保卫着这个地方，你说呢，哈利？ 即使重新开学，我也不会回来了， 哈利说。罗恩吃惊地瞪着他，赫敏悲哀地说，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可是你打算做什么呢？ 我要再到德斯里家去一趟，因为邓布利多希望我这么做， 哈利说， 但时间不会很长，然后我就一去不回头了。 你不回来上学准备去哪儿呢？ 我想回一趟哥德里克山谷， 哈利低声说。从邓布利多去世的那个晚上起，他脑子里就盘算着这个念头。 对我来说，所有的一切都源于那里。我有一种感觉，我需要到那里去一趟。我还可以看看我父母的坟墓。 然后呢？ 罗恩问。 然后，我就得去追查另外几个魂器的下落，不是吗？ 哈利说。他望着邓布利多的白色坟墓在湖对岸水中投下的倒影。 他希望我这么做，为此才把这些都告诉了我。如果邓布利多是对的，我相信他是对的。现在还剩下四个魂器，我要把他们找到，一一销毁，然后我再去寻找伏地魔的第七个灵魂碎片，就是仍然存在于他身体里的那个，最后由我来结果他的性命。如果半路上碰到西弗勒斯·斯内普， 他又说道， 对我来说那再好不过，但他就要倒霉了。 良久的沉默，人群差不多已经散光了，落在后面的人让出很大一块地方，让庞然大物般的格洛普搂抱着海格通过。海格的哀嚎声仍然在湖面上回荡。 我们也去，哈利， 罗恩说。 什么？ 去你的姨妈姨父家， 罗恩说。 然后我们会一直陪着你，不管你去哪儿。不行， 哈利赶紧说道。他没有料到这一点，他本来想让他们明白他准备一个人踏上这千难万险的旅途。 你有一次对我们说过， 赫敏轻声说， 如果我们想后退还来得及，我们曾经有时间考虑过这件事，是不是？ 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在你身边， 罗恩说。 可是火箭，你必须上我爸妈家来一趟，然后我们再开始做别的，包括去哥德里克山谷。 为什么？ 比尔和芙蓉的婚礼啊，你忘记了？ 哈利不胜惊讶地望着他。世界上仍然存在婚礼这样平凡的事情，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同时也令人感到美妙无比。啊， 对啊，这是我们不应该错过的， 他最后说道。他的手不由自主地握紧了那个假魂器，尽管种种的一切，尽管等待他的是一条漆黑而曲折的道路，尽管他知道最后，也许是一个月、一年或十年之后，他肯定要跟伏地魔面对面的较量，可是想到他仍然可以和罗恩、赫敏一起享受最后一个黄金般的平静日子，他就感到无比的愉快。 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作者 J.K. 罗琳，演播胡良伟、刘小倩、于浩威，由喜马拉雅和光合积木联合出品。 他叫出来。 伏地魔的声音说， 你们谁也不会受伤。把哈利波特叫出来，我会让学校安然无恙。把哈利波特叫出来，你们会得到奖赏。 当哈利波特爬上海格摩托车的副驾驶座，飞上天空，最后一次离开女真路时，他知道伏地魔和食死徒也紧随其后。一直守护哈利安全的护身符被打破了，哈利也无法继续躲藏。黑魔王把恐惧加入了让哈利所爱的一切，为了阻止他，哈利必须找到并摧毁剩余的魂器。最后的战斗要开始了，哈利必须站出来，面对他的敌人。文字版权 J.K. 罗琳2005，翻译版权人民文学出版社，录音版权 Pottermore 股份有限公司2022。 Wizarding World and related trademarks, characters, names and indicia are trademark and copyright Warner Brothers Entertainment Incorporated. Wizarding World publishing and theatrical stage rights are copyright J.K. Rowling. All rights reserved.